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是2017年12月5号星期二。 节目开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6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12月3号，2017海峡两岸武术交流活动在大兴区举行，来自台湾的170名武术爱好者在当天下午来到大兴，参加了走进校园、精武表演等活动。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大兴新城北区的体育中心经过近3年的施工，终于要与大家见面了。计划将在2018年11月投入使用。 断舍离这个词语来源于山下英子的图书《断舍离》，意思就是把那些不必须、不合适、令人不舒适的东西统统断绝、舍弃，并切断对他们的眷恋。随着北京市天际线牌匾标识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记者将带您去看看大兴旧宫地区的断舍离情况。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12月3号，2017海峡两岸武术交流活动在大兴区举行，来自台湾的170名武术爱好者在当天下午来到大兴，参加了走进校园、精武表演等活动。2017海峡两岸武术交流会是在国务院台办交流局、中国武术协会指导下，活动由北京武术院、中华全球洪门联盟主办，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大兴区体育局等单位承办的。12月3号下午，150名学生代表和台湾小朋友共同切磋武术。活动中，两岸小朋友互赠明信片，增进友谊，表达祝福。魏二小紧邻魏善庄镇魏庄村，这个村也是当地有名的武术村，历史上曾出过一家三代武举人。现在，武举人的玄孙女贾子轩正在魏二小就读。这位同学现就读5年级，聪明伶俐，勤学苦练，是学校武术队的主力队员，可以说是魏善庄镇丰厚的武术后土养育了学校优秀的武术后备人才。 在2017年海峡两岸武术交流走进大兴活动中，大兴区安排台湾同胞走进大兴校园，这项活动安排在大兴区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进行。魏二小是大兴区武术特色校，学校将武术、足球作为学校传统体育特色项目，全面开展武术进课堂活动，连续4年全面普及武术教育，制定了武术乡土教材，全校700多名学生都会习武。目前，大兴区正在开展创建全国武术之乡活动，通过创建活动，大兴区梳理和整理了国家、市、区5项武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全区一共30多万人经常参与武术健身，武术健身网点达到100多个，区财政每年投入资金300多万元用于武术运动普及及开展。通过创建活动，大兴区打造了丰厚的武术文化特色。精武表演活动结束后， 大兴区青云街道温馨家园残疾人表演队和中国杂技学校还进行了牵手观音和杂技表演，展现了大兴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大兴新城北区的体育中心经过近三年的施工，终于要与大家见面了。大兴这些年经济发展迅速，各种配套设施逐渐齐全，遗憾的是在北区体育中心完成前还没有一座综合功能体育场馆，但现在这个局面改变了。大兴北区体育中心已完成主体工程，项目位于大兴新城北区13号地块内，东至新华大街，南至乐园路，西至体育公园，北至新凤河，位于大兴高米店南地铁站北侧200米，与商业地产绿地缤纷城相邻。项目在2014年12月开工建设，设有两馆，其中乙级体育馆设有3500多个坐席，游泳馆设有700多个坐席，项目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 大兴新城体育中心目前主体及配套设施都已经完成，这个项目包括一栋3层高精装修的体育馆和一个游泳馆，地下有停车场，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米，建筑高度24米，设有单层高的地下室1层，地上3层。体育馆可以举办地区性和全国单项比赛，如篮球、排球、羽毛球、体操等。游泳馆设有一个国际标准游泳池，一个训练池，功能定位以全民健身为主，兼顾赛事利用。今后在体育中心西侧将建一个室外的球场，游泳馆后面还将建设滑冰场，在体育中心北侧还将新建大兴区冰壶馆，占地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预计将在2018年11月投入使用。 本台消息，断舍离这个词语来源于山下英子的图书《断舍离》，意思就是把那些不必须、不合适、令人不舒适的东西统统断绝、舍弃，并切断对他们的眷恋。随着北京市天际县牌匾标识治理工作的深入推介，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旧宫地区的断舍离情况。说到旧宫的标志性建筑，第一个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是哪个？旧宫地铁站、万科广场、世界之花假日广场，还是旧宫中学？现在这些特点鲜明、风格各异的建筑群在旧宫还真是不少，但是在大多数人心里，旧宫的标志性建筑估计还是旧宫物美，甚至有不少的朋友在指路的时候都以旧宫物美为标志点。在旧宫物美负责安全工作的张先生说，我在旧宫商厦的物美工作快有12年了，要说这旧宫商厦少说盖了也得有20年的时间了，用句时髦点的话说，要说来过旧宫没看见旧宫物美，那只能说你到了一个假旧宫。 一大早，旧宫物美的张先生和负责广告拆除的李经理就和城管队员一同来到旧宫物美的停车场。城管队员与吊车和施工工作人员在商讨着楼顶标识的拆除计划。张先生和物美的一些工作人员帮助城管队员一同拉起了警戒线，布置好拆除的工作区域。李经理说，旧宫物美楼顶的户外广告当初就是由他们公司负责设立和维护的，少说也有10多年了，当时自己还没有来到公司上班，可以说这块广告的工龄比他自己都长。今天一共要拆除3块大型牌匾和旧宫商厦几个字体广告，这3块广告高有6米左右，长度大约有30多米，3块加起来就是2000多平米。由于牌匾太大了，所以只能先在楼顶进行切割，然后逐块运送到地面。施工工作量挺大的，这不，今天准备了2辆大型吊车，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开工，争取一天拆完2处城市的天际线。 由于现场布置有序，加上各方的努力，广告拆除的进展非常顺利，没用多长时间，第一块切割好的牌匾安全落地。城管队员孔维一说，为了防止拆除过程中发生火灾意外，他们在拆除现场准备了不少防火毯和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开展任何工作安全都是第一位的。 看着旧宫商厦的旧字在随着吊车缓缓落地，记者发现张先生的眼中流露出一些不舍。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旧宫物美主要负责安全工作，可以说与楼顶的广告牌没少打交道。一到刮大风这样的极端天气，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楼顶的广告可千万别出问题，发生意外就麻烦了。前前后后这么多年，跟这些广告可以说也有感情了，看着他们一个个平安落地，自己心里多少会有一些不舍。不过这也是好事，在刮大风的时候就不用担惊受怕了。说句开玩笑的话，刮十级大风我也不用担心楼顶的安全了。现在不都流行断舍离吗？我也要跟这个广告断舍离了，这断舍离后留下的只有安全。 本台消息，2015年北京野生动物园从南美洲引进了两只南美貘，经过两年的配对，在今年10月25号，这对南美貘顺利地生下了一只呆萌可爱的雌性貘宝宝。貘宝宝出生时大约5斤，貘妈妈自然分娩，母子平安。为了保证貘妈妈的奶水充足，在饮食方面以增加新鲜蔬菜和高蛋白饲料为主，采用了多餐喂养的方式。南美貘也叫巴西貘，分布于南美洲、巴西等地，生活在森林或水边的草丛中，擅长游泳，以植物的嫩叶、果实和一些水生植物为食。南美貘是貘科哺乳纲棘蹄目。 目前世界上仅存有4种貘，3种分布于美洲，1种分布于亚洲。中美貘体型最大，是拉丁美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南美貘比中美貘略小，在现存的貘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同样位于南美洲的山貘毛长而卷曲，比较能适应山区寒冷的环境。还有一种就是生活在东南亚的马来貘，这类貘的体型在4种貘中是最大的。貘是现存最原始的棘蹄目动物，它们的前肢上生有4趾，后肢上生有3趾，这是最原始的生物特征。貘的耳朵像个小型雷达那样竖立着，可以小幅度的转动，所以它们能听到很多微小的声音。貘生性胆小，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也没有自卫能力，是一种集科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于一身的动物，现已濒临灭绝。 本台消息，只在自己家借住了一宿的房客，第二天要搬往河北省永清县，大兴农民王淑云一家却对他们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忙前忙后地帮着一家四口找运输车辆、搬运行李，王淑云还跟房客一起上了车，将这一家四口一直送到了永清县。近日，这段感人的温情故事在大兴区魏善庄镇被传为佳话。回忆当时的场景，王淑云告诉记者，一个星期前的夜晚，我刚从村党支部开完会回到家里，发现家里来了几名陌生人。我老伴说他们是从丰台大红门来的，因为天色已晚，想在咱家暂时借住一宿，第二天再搬往河北永清，我就爽快地应了下来。 从大红门搬来的房客姓郑，老家在甘肃农村，之前一家四口长期在大红门地区开服装店。在这次安全隐患大清理、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中，为了自家和他人的安全，决定搬住永清县发展。在去永清的途中，原来雇的车辆因着急回去，又赶上天色已晚，想在魏善庄镇河北新庄村暂时住一晚上，恰巧来到了王淑云家。王淑云说，那天晚上他在村党支部开会时，刚看完火灾事故警示宣传片，党支部也传达了相关精神，在专项行动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展现北京这座城市对待来自五湖四海建设者的温度。当晚他和老伴商量着要力所能及地帮助郑先生一家。王淑云回忆道，他和老伴边安抚这一家四口，边腾出自家闲置房间供他们借宿，还提醒他们注意用电安全。临出屋前，王淑云给这家人撂下句话，兄弟您甭着急，明天搬家的事儿我帮您想办法。郑先生一家人听到王淑云的这番话后连连道谢。 怎样帮助这一家四口顺利搬到永清。当天晚上，王淑云和老伴儿一直商量这个事儿。老伴儿说，他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你让他们去哪儿找车搬家呀？而且他们还有那么多行李呢，小车也装不下。王淑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他提醒老伴儿，找咱儿子呀，他的朋友多。已是深夜，王淑云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向他求助，儿子立马应了下来。妈，没问题，这事儿包我身上了，我正好有个朋友是跑运输的，我让他明天派个大车过来吧。 第二天，一辆大挂车准时停在了王淑云家门口，王淑云全家人齐上阵，帮助郑先生一家四口一起往车上搬运行李物品。装好车以后，王淑云还是心存不舍，跟着郑先生一家一起上了车，一直把他们送到了河北省永清县，一直帮这家人卸完车搬上楼，在新的住处安顿下来后才离开。王淑云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王淑云说，从咱们村到永清县不过百里来路，不算远，把他们送到地方我心里踏实。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11月29号，当年过80的老党员戚克学将10000元的个人积蓄交到荣华街道工作人员手中时，街道工作人员双手握住老人粗糙的手掌，激动地说，戚老，非常感谢您对辖区公益事业的支持，您的善款我们将用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请您放心。这也是荣华街道红十字博爱基金成立后收到的第一笔个人捐款，这已经是戚克学第二次向街道捐赠大金额善款了。提起他的名字，荣华街道和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并不陌生，和蔼可亲、热心公益的他被大家尊称为戚老，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公益步伐早在2011年就已经迈出了。 那时戚老在网上看到安徽铜陵铜厂的一名优秀党员因为经济条件拮据，无力承担患尿毒症爱人每周透析两次的医疗费用，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向这位党员厂里确定事情的真实性后，开始了对这位安徽党员的帮扶，每月为他转账1000元用来缓解这对夫妻的生活压力。与此同时，从2012年开始，戚老和老伴儿又拿出了10000元善款参加了北京慈善协会1:1公益助学项目，与密云区10位家庭贫困的学生结对，资助孩子们的学业，并且还在每年春节前去往密云看望了孩子们。一直到2015年，安徽铜厂受资助党员的爱人有了大病医保，透析费用可以报销了，戚老才终止了对这个家庭的捐款，但这笔爱心善款也因此暂时没了帮扶对象。去年听说荣华街道可以接收善款缴存到大兴区红十字协会，用于帮扶辖区困难的群众，于是在2016年一个晴好的日子里，戚老带着善款来到荣华街道办事处，让之前的10000元爱心款项在这里得到了延续，为更多需要帮扶的人提供了帮助。 聊起这一做法的初衷，戚老说自己学历不高，老家在黑龙江泰来县，是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之一，现在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儿女也很孝顺，就想着拿出自己的退休金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给困难的人一些帮助，让别人的生活也慢慢变好起来。而由于老家贫困的原因，之前戚老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3000多元，老伴儿的单位因为破产，刚开始退休后每月只有50元的补助，直到去年泰来县脱贫，他们的退休金这才涨上来。但这并没有左右两个人的想法，老两口几年如一日，每年都坚持从退休金中拿出20000多元做公益，并表示将会继续做下去。尽管他们可能与被资助的人天各一方，尽管一些被资助人可能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他们仍然选择默默关怀着需要帮扶的人，悄悄地为他们点亮一盏灯，给他们的生活送去一抹温暖。 本台消息，最近一款会发光的气球在许多城市街头窜红了，有人喊夜光气球，有人喊波波球，总之亮闪闪的，梦幻的，美美的，许多人也是心甘情愿掏钱购买。其实这款发光气球的构造非常简单，零部件包括一个透明气球，一串五彩的 LED 灯带和两节电池。据了解，发光气球虽然外表漂亮，却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一位受害人告诉记者，一天晚上他们四个朋友吃完饭后，在马路上看到有人在卖这种气球，觉得挺好的，于是其中一个人就掏钱买了五六个，然后四人拿着气球打了辆出租车，上车后一个兄弟点了支香烟，碰到了气球，气球突然爆炸。他说，当时威力实在太大了，我都懵了，气球瞬间的爆炸造成了这名受害者面部二级烧伤。 那么气球里面充的是什么气体呢？在一些网上购物平台搜索发现，这种发光气球在网上销售也很火爆，很多店铺都已经售出了上万件，价格非常便宜。普通款包括波波球、 LED 灯带、三节电池在内，便宜的也就5到8元。至于气球中充的是什么气体，商贩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氢气，有的说是氦气。而记者在网上查了一下，一罐13升的氦气要72元，可以充15到17个气球，平均每个气球大约要花费5元。而如果用氢气灌装，平均每个气球的成本只要几毛。有知情人告诉记者，过去曾经发生过氢气球燃烧爆炸的群体性事故，但是现在为了安全起见，一般来说气球都是充的氦气。 氦气是一种惰性气体，比较安全，但不排除有商贩为了节约成本用氢气代替氦气。氢气是易燃易爆气体，而且氢气球和氦气球从外观上很难判断。从伤者描述这个气球爆炸的威力来看，他们购买的这个气球很可能是用氢气冒充氦气的。网红气球到底安不安全呢？在消防部门的协助下，对某款发光气球的安全性进行了一次实验。首先，消防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一个点燃的打火机靠近气球，不到2秒钟，气球发生爆燃，火焰向外喷射，而被点燃的气球球体掉落到地上后，有的地方被融化，继续燃烧。 做实验的武汉市公安消防支队青山中队特勤班战士说，即使戴着防护手套，也能明显感觉到手上的温度很高，而爆燃过后，表面的胶皮如果依附到其他人身上，也会继续燃烧，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当事人会被烧伤或烫伤。氦气是无色无味的不可燃气体，如果按照商贩的说法，气球里充装的是氦气，那么氦气球只会受热膨胀炸裂，而不会引起爆燃。由此看来，商贩售卖的真的是氦气球吗？接下来再次进行了实验，这次将气球和火源隔开一定距离，然后在气球上割开了一个口子，让气体向火源方向喷出。可以明显看到，接触到火源的气体被点燃，然后引燃了气球球体。据介绍，气球里面喷出来的气体接触到火源发生了燃烧，证明原本气球里面所充的气体是可燃气体，不是氦气。 此外，消防人员还指出，气球上缠绕的彩灯带过于简单，只要气球消气，灯带很容易脱落，如果小朋友拿着玩，这钢圈就会非常容易缠在脖子上，同样是安全隐患。发光气球虽然好玩，但一旦遇上不良商贩造假，导致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躺在病床上的受害者小王告诉记者，买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想到气球会爆炸，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时候危险总是猝不及防，提高安全意识，尤其是给老人孩子购买产品时，需要多考虑这些产品潜在的安全隐患，只有这样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本台消息，从2017年12月1号起，北京市五环路以内禁放烟花爆竹。 此外，遇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全市禁放，违规燃放烟花爆竹，个人最高可罚500元。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12月1号上午在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获表决通过，从全市禁放到12年前改为限放，再到今天修订法规获通过，北京的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再次收紧。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议定，法规修改后，市政府及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调整和公布配套措施，区人民政府要及时划定并公布五环路以外禁限放区域，保障法规的实施。 刚刚表决通过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规定，本市五环路以内含五环路区域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同时五环路以外区域，区人民政府应当划定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禁止限制燃放的地点和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一、正月初二至15每天的7点至2点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其他时间不得燃放烟花爆竹。此外，规定指出，国家本市在庆典活动和其他节日期间，需要在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人民政府决定并予以公告。 表决通过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中还要求，宾馆、酒店、婚庆服务经营等单位应当在各自经营活动范围内承担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责任，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定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考虑到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此次新修订的规定增加了空气污染橙警、红警全市禁放的内容，具体表述为：空气重污染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此外，表决通过的规定还明确，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设置烟花爆竹销售单位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的临时销售网点，不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和区域设置销售网点。新修订的规定明确了相应的罚则，包括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燃放的，在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不按照规定燃放时间燃放的，以及在空气重污染橙色或者红色预警期间燃放的等违反规定的，有上述情形之一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收缴其烟花爆竹，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从环保部门多年监测的除夕及次日污染情况发现，每到烟花爆竹燃放高峰，空气污染就会加剧。从环保部的数据中注意到，2017年除夕夜18点，全国30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有19个城市空气质量为重度及以上污染。随着烟花爆竹燃放量大幅增加，到初一凌晨2点，100多个城市达到了重度及以上污染。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海、南京、杭州、太原等实施禁放限放措施的城市，在除夕夜间 PM2.5 浓度均未出现明显上升现象，和本地没有禁限放的年度相比大幅下降。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